中途大事录第九章，扫路还是向主的门徒口吐恐吓和凶杀之气，遂去见大司祭，求他发文书给大马士革各会堂，凡他搜出的这道门的人，不拘男女，都绑起来借送到耶路撒冷。当他前行快要临近大马士革的时候，忽然从天上有一道光环射到他身上，他便跌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向他说，扫路扫路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他答说，主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，但是你起来进城去，必有人告诉你当做什么。陪他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只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什么人。扫路从地上起来，睁开他的眼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人们牵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，三天的功夫看不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在大马士革有个门徒名叫阿纳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向他说，阿纳尼亚。他答说，主，我在这里。主向他说，起来往那条名叫直接的地方去，要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名叫扫路的塔尔索人，看他正在祈祷。扫路起此时在异象中看见一个名叫阿纳尼亚的人进来给自己复手，使他复明。阿纳尼亚却答说，关于这个人，我听许多人说，他在耶路撒冷对你的圣徒做了许多坏事，他在这里也有从大司祭取得的权柄，要捆绑一切呼号你名字的人。主却向他说，你去吧，因为这个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为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、国王和以色列子民前，因为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字该受多么大的苦。阿纳尼亚就去了，进了那一家，给他副手说，扫路兄弟，在你来的路上发现给你的主耶稣打发我来，叫你看见，叫你充满圣神，立刻有像鳞甲一样的东西从他的眼中掉了下来，他便看见了，遂起来领了洗，进食以后就有了力量。他同大马士革的门徒住了几天之后，即刻在各会堂中宣讲耶稣，说他是天主子，凡听见的人都奇怪说，这不是那在耶路撒冷消灭呼求这名字的人吗？他不是为这事来这里要捆绑他们借送到大司祭前吗？扫路却更强而有力，使侨居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惊惶失措，因为他指证耶稣就是墨西亚。过了一些时日，犹太人就共同商议要杀害他，他们的计谋却为扫路知道了，犹太人便日夜把守城门要杀害他，但他的门徒把他带去，夜间用篮子将他从城墙上坠了下去。扫路来到耶路撒冷， 设法与门徒们交接，众人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。巴尔纳伯却接待了他，引他去见宗徒，并给他们讲述扫路在路上怎样看见了主，主怎样给他说了话，他又怎样在大马士革因耶稣的名字勇敢讲道。扫路睡在耶路撒冷，同他们来往，也因主的名字勇敢讲道，并且同希腊化的犹太人谈论辩道，他们就打算杀害他。兄弟们已知道这事，就领他下到凯撒勒亚，以后打发他到塔尔所去了。教会既在全犹太、加利勒亚和撒玛利亚得了平安，遂建立起来，怀着敬畏上主之情行动，并因着圣神的鼓励逐渐发展。当伯多禄巡视各处时，也到了居住在里达的圣徒那里，在那里遇见了一个人，名叫艾乃阿，患瘫痪病，躺在床上已有八年。伯多禄向他说：“艾乃阿，耶稣基督治好你了，起来整理你的床褥吧。”他即刻起来了。凡住在里达和沙龙的人见了他，就都皈依了主。在约培有个女门徒，名叫塔比达，希腊文叫做多尔卡，她多行善事，广施周济，就在那几天病死了。人把他洗涤后停在楼上。里达因临近约培，门徒们听说伯多禄在那里，就打发两个人到他那里去，请求说：“你不可再迟延到我们那里去了。”伯多禄就动身同他们去了。他一来到，他们领他上了楼，所有的寡妇都来到他前，哭着把多尔卡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所制的内外衣指给他看。伯多禄叫众人都退到外面以后，遂屈膝祈祷，转身向遗体说：“塔比达，起来。”他便睁开眼，看见了伯多禄，就坐了起来。伯多禄伸手扶起他来，随后叫圣徒和寡妇们进来，叫他们看他已活了。这事传遍了全约培，就有许多人信了主。以后伯多禄在约培一个皮匠西满家里住了一些日子。